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带嚟有雨嘅天气。本港下昼各区普遍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今晚同听朝多云有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明日日间骤雨减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和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20点，跌650点，总成交金额146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7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8跌6毫，美团171.3跌9.2。盈富基金23.62跌7.2，阿里巴巴111.4跌3.5，恒生中国企业83.88跌2.02，港交所418.2跌12.6，汇丰控股56.45跌2.1，快手89.55升2.4，京东集团275.2跌9.8，友邦保险85.0跌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3，英镑10.596，瑞士法郎8.504，澳元5.622，加元6.123，新西兰元5.24，欧元8.8351。每百日元对港元6.7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36。日经平均指数报26,449点，跌461点。港金报17,7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1.26美元，卖出190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想先提醒大家咧，部分地区落雨嘅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啊！较早前咧，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银禧花园对开中线有坏车阻路，而家仲系处理当中嘅，一带都好多车啊！咁啊，慢车个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嘅。大埔公路上水方向银禧花园对开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啊，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而之前咧，九龙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嘅快线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系多车，龙尾近住御港湾。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是告示打道东行线比较塞车，龙尾去到税务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油麻地的西九龙走廊部分路段因为有工程，近住骏发花园对开来往方向的快线都是有些封路措施的。咁现时去油麻地方向就较为多车。而新界大围的下城门道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那段的下城门道咧，现时是全线封闭，附近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嘅。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24，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5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明华大厦 A 座、将军澳景林村、景棉楼、观塘安泰村安泰楼、屯门富泰村爱泰楼，同埋油麻地弥敦道383至到389C 平安大楼。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Music gets

今日个数字好靓啊吓！2022年2月22号星期二， 系星期二系 咁啊，嚟到晏昼5:14啦，有骚动音乐嘅， 系啦，预告今日我哋6:00啊，劲啊！有林峰 啊，呢个系一个即系一阵大家应该都会听到啊，即系我个一个儿时嘅梦想啊， 可以对住佢讲玉树临风啊， 快剧透啊，咁但系嘅一阵间6:00会听到我哋同林峰嘅访问啦，非常之精彩嘅，转头可以留意一下啦， 系 咁啊，今日亦都有少少嘢讲嘅，咁啊首先要讲一讲就系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强制检测公告要讲一讲俾大家听。今日沙田恒安邨恒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啊。 系，收到。 咁啊，嚟啦！我有一样嘢系必须要，其实琴晚系有一个好深刻嘅感受啊，系储低咗，一定要今日喺节目同大家分享一下。 即系好想讲，见到人都唔敢望，一定要留翻节目嗰度。 一定要好大嘅感受就系咧，即系你都知道小弟居住大西北啦。咁然后放工翻到屋企，其实都已经系讲紧可能8:00咁样嘅事情啦。咁然后咧。琴日嗰个好寒冷嘅天气底下呢，咁啊小弟尝试喺屋企楼下附近想搵一样好紧要嘅物品，即係我觉得係冬天嘅恩物嚟嘅，但係唔知点解我屋企系冇㗎。 嗰啲熱嘅妈妈奶。 这个都紧要，这个都紧要，但是未去到那一下，即是我最多我买不到热的妈妈奶，我回家喝热水都好啊，是不是、 oh. 即是说冲杯热茶喝都得啫，是不是，即未去到那种哇找不到它会很伤心啊。但是我昨天找呢，我尝试在屋企楼下找暖包，即是暖包你很难找东西去取代佢啊嘛，即系尤其因为我有睇呢个天气报告咧，预告咧，其实基本上应该一路落到去星期四左右啦，都系 keep 住咁上下嘅温度啊，都系9左右，咁然后新界又再低1-2啦，咁样 系， 咁已经谂住啊，落楼下买定啲暖包看下门口，即系起身嗰下都唔使咁痛苦啊，系咪啊？黐一黐喺个背脊度，你谂下，哇！朝头早起身洗头嗰下好系热 啊，其实我真系咁耐都冇乜点样用过暖包，我最上嘅印象应该系小学有咯。小学嗰阵时嗰啲暖包咧，佢系一只蛋嚟嘅， 系， 外面就系胶壳，跟住就将嗰个蛋咧就塞落去， 跟住用完就换咁样， 系啦， 个蛋好似个茶蛋咁样， 系啦，咁啊摆落之前就话要整热咗个蛋先放入去嘅，跟住后屘咧，因为就发现天气真系太冻啦，嗰个细个嘅时候都系真系。閒閒地冬天都真係十一二度嗰啲咁樣，而家即係暖返啲啦，叫做。我記得嗰陣時候後尾係放棄咗嗰個殼㗎嘛，雖然佢個膽係寫住小心即係 燙傷 嗰啲啦，咁但係你自己知道佢慢慢循序漸進咁樣熱，所以喺佢真係最熱嘅時候未到之前，你慢慢看住佢開始暖呢，其實係就咁徒手拎住㗎嘛。 係冇錯冇錯，我都係基本上個殼我係放棄咗嘅。 跟住所以嗰段時間小學就有用呢啲暖包，到大啲就算而家呢有好多即係出好多啲唔有貼喺身啊嗰啲咁呢。我都冇用过啦，已经。 你诶，梗系啦，你大只啊嘛。 我以为你话你梗啦，多脂肪啊嘛。 咁高大，边度冻亲你啊？你打大尺啦，行出街都冇人质疑你啦。 我必须要讲4个字啊，肥都会冻啊。 系咁，但系即系因为尤其即系呢啲天气底下，我觉得真嘅，即系无论你几大隻都好啦，你平时身体几咁壮健都好啦，加上而家嗰个疫情好严重呢，真係做好啲保暖工作係真，因为讲真即係 touch wood 讲句，你到时打起一次上嚟呢，你自己有少分唔清楚你到底係边一饭呀中咗。 哦。 係呀，即係所以我觉得保暖呢样嘢好紧要，起码你保障咗自己唔好伤风感冒先呢，如果唔係你真係伤风感冒，你呢啲时势呢好担心㗎。 咁我想知其实 医生好啊。 对你嚟讲暖包嘅你嗰个使用嘅方法或者个习惯系点样，因为你话讲到买唔到嘅话就哎呀出事啦，咁即係嗰样嘢去到啲天寒地冻嘅时候，你应该係有一套嘅措施去用佢呀、 因为咁样嘅小弟 係自從入咗呢一行之後咧，即係有好多場合以前出去工作咧，都知道原來貼喺身嗰只，我而家比較喜歡係貼喺身嗰只暖包，因為第一你唔使揸住好實用，比較實用啲啦，你唔使長期攞住佢啦。第二就係、是貼一塊喺嗰個背脊咧，你隔住件衫貼喺背脊嗰個位咧，基本上你整體個人都會暖好多，即係真係爭好遠嘅。 我以為你話入咗呢行之後就發現其實做呢行係唔可以穿咁多衫。即系你唔可以穿得好臃肿去 event 啊，跟住 都会嘅，都会嘅。 冬天冻咧，你就要抵得冻，唔可以穿咁多衫。然后去到夏天，你又要抵得热，因为你又要穿翻咁多衫，好似长期都系嗰个量。因为你始终你越穿得多衫，你先有 layer 噶嘛，但又不能够太多嘛。 我讲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就系、是、我当啊吓，当如果你有朋友去要结婚咁样，你通常做兄弟团都系离不开件恤衫。俾你加件底衫啦，跟住然后恤衫，马甲未必有啦，有系你好彩啦 ，OK， 跟住然后就件西装褛噶啦嘛。如果你系唔好彩嗰批系冇嗰件西装褛， 大部分都冇嘅，西装褛贵啊嘛。 系啦，咁通常咧呢啲位嘅时候咧，即系等于我哋出去以前即系会有啲活动嘅时候咧。就咁黐一塊喺背脊咧，真係爭好遠嘅，即係個保温作用係高好多嘅。咁尤其一啲即係可能去到夜晚嘅工作，會更加即係一大風就會好凍好凍咁樣啦。咁所以而家習慣其實係應該要買一塊呢啲咁樣嘅暖貼，可能貼喺身，就等自己個人唔使咁辛苦。但係我琴日最慘痛嘅經歷就係、是、我喺屋企行咗半粒鐘樓下，我行曬所有嘅超級市場啦， 都冇 日本百貨啦，十蚊店啦，全部都賣曬， 個人都暖咗咯。 最慘就係乜嘢啊？最慘個畫面係咧，我行入一間十蚊店，我話：唉，有冇暖包賣啊？你啱啱行出门口嗰个客人买咗最后两包啦、oh. 啊，我嗰下想掉银包啊，直头好嬲啊！即系我同埋我都冇想象过，原来呢样嘢系可以断货，话断就断嘅。我谂住呢样嘢应该暖包啊，应该好 common， 好充足噶嘛。 以前啲冬天熊喺度冇人买噶嘛，要特价等人清噶嘛。 同埋近几年因为出现咗嗰啲电子嘅暖手蛋咁嘅东西啊，即系可能用个 USB 插电咁就可以用一段时间，好环保。咁可能即系近年大家会兴买呢一种插电式嘅，咁你变相即系传统啲呢啲暖贴同埋暖包咧，就少咗人买嘅。但系我都冇谂过，原来话冇就真系冇啦。然后我带住万二分嘅失望翻屋企，跟住同一啲朋友去倾诉啦。咁啊，有时就系咁样噶啦，有时就喺呢啲失望当中咧，会学到啲嘢嘅。亦都要多谢我哋公司好靓嘅 PR 姐姐，佢教咗一招。 咩啊？ 佢话原来咧。用红豆，佢话你搵个袋仔包住啲红豆咁样，然后放入微波炉叮，叮几十秒就 OK 噶啦。咁然后你重复叮到你觉得佢个温度 OK 嘅时候，你唔好叮太长时间，每次可能每次30秒咁叮，跟住然后叮到你觉得一个适合嘅温度，你就攞出街啦。咁佢可以即系当然佢冇暖包咁耐啦，但系佢都可以暖到一段嘅时间。 咁用咩装住佢保住个温度啊？ 你屋企有啲咩类似布也好，乜都好，一啲袋仔也好，咁 即系嗰啲嘢得噶啦。 系啦，你揾到一啲适合嘅嘢，个口薄度唔好话太过厚咧，其实都 OK 嘅、 哦。红豆保暖大法 系啦，原来跟住然后佢咁样点一点。醒我，然后我上网揾一揾，系、原来上网网上边真系有人教咁样做噶， 系、 咁我就即刻觉得哇，呢、这个世界原来好重要啊！呢啲日常生活嘅小知识咧，原来真系唔可以忽视，即系尤其人生最绝望嘅嗰啲时刻，就系你买唔到暖包咧，好紧要啊！呢样嘢真系。 你讲起呢样嘢，我醒起我之前有谂住讲呢个题目，但我唔记得咗咧，就系嗰啲屋企人。或者長輩傳落嚟一啲家庭偏方啊，因為上個禮拜同啲朋友傾開偈咧，又係呢一啲啦。佢就係講佢阿嫲嘅。咁啊，話說我個朋友細個嘅時候，即係講緊小學啦，幾歲咧？塊面上面係有一啲皮膚上嘅問題。你當佢話好，佢印象中當係白食嗰啲咁啦，有一笪嘢咁樣樣，咁但係就 hea 咗喺度，就突然間出現咗。咁點咧？咁我一般睇醫生啦。跟住咧，佢阿嫲咧。 就用了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方法，是就是不知道找块布包住啲鸡子。 鸡子 然后 打边炉那些、哦、 是啊打边炉的。咁跟住即係佢係咪生好似係生嘅雞子咁、啊、塊布包住，咁然之後你包住嘅時候、啊、你可能會即係你捏佢會有一啲、水分出嚟定點啦、總之就攞嚟碌塊面，咁、聽到都覺得黐線啦，雞子碌面啦、啊、我係即係聽到都笑啦，所有人都 見 到佢話隔咗兩日之後呢塊面嗰啲嘢就冇囉。 哇咁神奇。嗱因為我有聽過呢我唔知貨你朋友嗰個情況 work 唔 work 啦，因為我以前細個有啲咩嘢唔舒服啊或可能肚痛啊嗰啲呢，我阿媽就會用雞蛋即係搵塊布包住隻烚熟咗嘅雞蛋剝咗殼嘅咁樣，然後入面擺隻銀戒指咁樣，跟住 喺度 掃掃掃掃掃，咁掃完之後呢個人就會好啲舒服啲㗎啦。咁我細個就成日掃，跟然後呢嘩跟住隻戒指一攞出嚟係黑曬咁樣。 係呀係呀，話有淤血嘅時候嘛，嗰日我聽到嗰個咁神奇， 係啦， 真係好似以前古裝片 test 有冇毒咁樣攞支銀針懟落去呢。 係啦，但係雞子呢個咁偏嘅偏方，我真係冇聽過。 我都冇聽過啊！咁但係佢話，即係佢屋企人就有好多呢啲古靈精怪，即係頭先你講嘅即係雞蛋加嗰、那個，佢係用嗰啲銅錢定係嗰啲銀幣，銀幣好似又有啦。跟住雞子呢個真係最匪夷所思，我哋真係冇聽過。 哇！真係聽眾如果有聽過呢啲咁樣嘅偏方，可以真係分享下俾我哋聽。即係有時候喺呢啲嘅環境底下咧，其實即係身上邊袋住一两个这些这样的小知识呢真的很重要的。即尤其这几天天气冻到好像在一个雪地一样，你是应该要有这些小方法帮自己的。 存在在边就亲在边，将心生再拥抱。茫茫白雪就亲白雪，想起你就算。 听我有泳儿嘅叶落冰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21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除了三宗是输入个案之外，其余都是本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本港2月1日有126宗呈报个案，到昨日呈报个案已经升至8013宗，是今个月初呈报个案的近64倍，大约每3日多就几何级上升，速度仍然向上。呼吁市民要减少外出，保持警觉，雇主尽量安排员工在家工作。他又說第五波疫情以來累積超過300宗院舍個案，有超過230名員工和820名院友初步陽性或確診。醫管局表示，就有人上載影片惡意污蔑醫護人員，醫管局強烈譴責任何惡意挑撥社會不滿和污蔑醫護人員的言論和行為。有關影片描述的內容和作出的評論並非事實，呼籲市民切勿受誤導和挑撥，又呼籲市民停止轉發失實內容的影片，局方已經向有關影片串流平台舉報。發言人說，現時疫情嚴峻，所有醫護人員都本住救人的天職，盡心盡力救治病人，社會各界現時應該同心抗疫，让医护人员专心治疗病人。医管局又说，近日疫情严峻，求诊病人急增，医护人员已经尽全力救治病人。医管局一直增设隔离病床以应付需求，正是同政府合作增设社区隔离设施，接收更多病人。局方亦都已经调动不少人手往前线抗疫。三間協助外佣的機構表示，收到68名確診新冠病毒的外佣面對無家可歸的情況，其中14人今晚仍然未有容身之所，希望政府能夠安排他們入住隔離設施。基督教例行會用幼社及家佣康扶中心表示，當中有54人已經入住由教會和機構提供的臨時收容地方，有11人要同住一個地方，情況並不理想。又指出，有關地方並非正式隔離設施，沒有醫療人員協助，希望政府為他們安排隔離地方，若果他們流落街頭，對社區亦都造成風險，亦都涉及人權問題。機構提到，大部分求助的外佣都在確診之後被僱主終止合約，只有大約5名求助外佣是已經完成合約準備離開香港的時候確診。呼籲若果市民屋企有外佣確診，僱主可以聯絡他們。俄羅斯和烏克蘭緊張局勢升級，內地監管相關消息拖累港股曾經急跌超過800點，恒生指數跌至23336點，收市指數報23520點，跌650點，跌幅大約 2.7%， 主板成交1469億元。金融股沽壓較大，匯控和恒生中午公布業績，匯控全日跌 3.6%， 恒生跌超過 10%，是第二大跌幅藍籌，渣打、友邦和中銀香港都跌近 4%， 港交所跌近 3%， 內銀和內險股亦都普遍下跌，平保低收超過 4%。 科技股繼續捱沽，美團跌半成，

哦，真系好辛苦啊！ 哇，波成你保重身体、啊，呢啲天气好容易冷亲噶。有啲咩你记得同我讲，同身边嘅人讲啊！ 来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晒忧终于共雪花。 王然的 Little People， 每个人在他的生活当中都会有他的烦恼，都会有他辛苦，好像条橡筋掹得很紧的地方。 早知道歌哭喊和叹息，迷失了我苦恼忐忑，缠住我只有琐碎记忆，却竟得到你呼应，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无声地和许地，怀中有你让剧真暂停，平静里安躺，栖身日没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种向往，其实我只想栖身日没暖光，没说出口暂时可以释放，曾试图告苦恼帮忙，却是你留住的 错或对嘲笑和对比，谈爱说痛不过心死，唯独有一刹把我救起，只一种永远的你，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由衷的真心的平静泪暗淌，凄惨一抹暖光，流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中向往，其实我只想凄惨只想一起躺进暖光，荡进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忘记旧年华，一直对望，是我只想找到这线曙光， 但如果身体这条橡筋掹得太紧的时候，记得留一点点空间给自己透一透气，和身边人放松一下，毕竟心情都会影响自己身体的状况。听过有伊人陈卓燕《留一天与你喘息》， 你我马上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过去在云上曾相交千遍，才再生于此碰见，蝶色之际挥着手去抢聚，在预计之外挥着手离去，笑的进退难为我们流泪，人们在路途漂浮间那处醉，但愿你可见可回出乐趣，灵魂也许有天再聚，还是情大笑，已记住同度分秒，这次在云下能一起心跳，求我记得多拍照，抱紧之际拖着手看雨水，在预计之爱握着手别去，原来是在留低证据，才使我们流泪，明了在路途漂浮间会话一句，放

欢迎我哋苏音乐今日嘅嘉宾咧，系我林峰嘅，你好。 你等我笑埋先。 系啦，喺你笑嘅同时咧，我哋就行呢个卷轴俾你啦。因为每一次我哋都用嘉宾嘅名写呢个啦。咁我哋觉得咧，呢一句大家都会估到，但系 好字好字， 呢个就我哋监制写嘅，佢亲手写。系啊系啊系啊，佢有练开字嘅。 哇 ，OK 喎。 所以每一位嘉宾嗰句咧都系佢亲手写，咁所以我哋就觉得系啦，系要出呢一句噶。虽然大家可能会估到，但系觉得一定系呢一句。 多谢多谢多谢。 平时咧，我哋通常写完呢句嘢，除咗食字之外咧，通常都系谂住即系从中咧揾啲话题去讲。但系呢一句咧，我哋好明显系纯粹为咗要食字。 okay, 多谢。 系啊，咁但系咧有一样嘢我想问，因为我哋喺网上面又揾到有啲访问有讲过话咧，好似有一个可能你嘅 fans 系用到呢一个名啊，你有冇 都有噶，都有噶，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我听过呢、這个。呢句嘢都好多年，但每一次听我都系笑。 今日仲有人写埋出嚟俾你听， 咁但系其实咧喺呢件我哋谂呢一句之前咧，我哋都有谂过啊，玉树临风其实都好似一路系俾紧临风一个好具体嘅形象， 用词咁样。 咁但系成日讲就咁讲，但系其实我谂好多嘅乐迷或者 fans 都会好奇，到底临风即系除咗玉树临风呢一个 label 之外，其实点样睇自己都系。都是我想大家很想知道的東西，就是說可能有沒有什麼的所謂的 label 會放在自己身上，是一個點的人呢，大家都會好奇到底你具體生活上啊是怎樣的呢， 你會怎麼形容自己反而是 其實我從來都不會給自己 label 的，我的 label 都是人家給的，我俾自己，如果你话真系我俾自己 label， 咪就系我系一个演员同埋一位歌手咁咯。其实因为我早期，我先讲翻我早期做音乐啦。因为其实早期做音乐就嗰阵时拍电视剧比较多咯。咁嗰阵时其实系有少少任务式噶，即系你跟住下年要开演唱会啦，咁所以你就要开始草歌啦，开始要收歌啦。咁其实就同而家做音樂唔同，而家做音樂可能係好自己真係同一啲音樂人，可能有啲收到一啲 demo， 我哋覺得咦呢首歌我哋可以做喎，又或者我哋突然間有個諗法，覺得咦而家我哋可能有啲音樂嘅風格想嘗試，又或者有啲主題，有啲嘢我哋想喺歌曲上面想表達嘅，咁我哋先去做咯。咁我覺得而家反而係比較由自己出發做音樂嘅話。 咁如果問翻頭先講，即係以前可能真係有一個目的去做，可能好短時間咁。但係譬如一啲劇集，你會唱一首歌，同時你有演嘅話，其實嗰一個會唔會都幾相輔相成？因為你又好知道究竟裏面發生緊啲咩事去唱。 同埋以前咧，唱嘅歌曲同而家又可能個出發點又唔同。即係嗰陣時其實唱好多劇集嘅歌曲啦、主題曲啊、插曲啊呢啲。咁呢啲其實，我哋包括喺演绎上面，作为歌手都系喺嗰个角色上面出发嘅， 系 因为入边嘅你要配合翻个画面啊，配合翻剧情啊。咁但系而家我哋做音乐嘅话，系真系纯粹系自己想表达嘅嘢，或者系一啲想表达出嚟，令到fans 啊、听众啊系有一个共鸣嘅嘢，系会比较，我谂系比较由自己去出发咯。 系有冇间唔中可能遇到一啲嘅 fans 或者乐迷见到你就会同你讲，哦，我一路都好中意你边首歌啊， 都会嘅，好其实好多谢，一路都好感谢佢哋对我音乐上面，无论戏剧上面或者音乐上面嘅支持啦。咁所以其实今次所有朋友传媒朋友都话我系回归乐坛，其实都算系嘅，算系嘅。咁其实第一首歌系好多就林家谦啦，佢真系度身订造。虽然我第一次同佢合作，我好感谢佢，佢度身订造。其实第一首歌叫做《唱情歌的人》。咁点解叫唱情歌的人咧？我谂呢首歌个歌名已经系讲咗系佢哋对我嘅印象啊。就原来我咁多年我就 系 唱情歌嘅，可能佢哋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啲咯。咁亦都，但系其实，我嗰陣時同加盟咗華納之後，華納我都同佢哋講話，我其實其中一首歌一個主題，我係最想做嘅，就係我好想藉住一首歌，可以去感謝我咁多年喺音樂上面對我支持，對我認同同埋 其實主要是 fans， 係好多謝佢哋對我嘅鼓勵，所有嘅嘢。咁呢首唱情歌的人，其實入邊嘅所有嘅歌詞，有啲 fans 其實佢哋一睇歌詞已經明白。所以我係好希望可以呢首歌係可以代表我對佢哋嘅感激之情。 多謝佢哋咁。 係啦，咁呢個係第一首啦。咁跟住而家最近有一首就係、是、叫《幼稚未完》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幼稚園》呢首歌。 有啊， 多謝。 我必須要講，呢、個位 嚟到呢度咧，我哋要發功啦。 終於揾到個位可以講啦。 我哋其實喺做訪問之前咧，係傾得好開心嘅，因為一知道要同林峰做訪問，我哋就講啊，我以前好中意佢邊首。 多謝多謝。 好中意《Let's Get Wet》啊，好中意《愛不夠》。 我必須要講兩隻，有一首咧就係《深呼吸》。 哦、oh, okay. ， 我每一次唱 K 咧，都會同啲朋友 推介，都係董志 偉寫嘅，跟住同啲朋友推介，佢哋話：，咦，深呼吸係咩？我話你聽就知嘅。跟住一講係《天涯合依》主題曲，我每次都好中意。 多謝多謝。 係啦，跟住另一首咧就《浮生若水》啊，即係因為頭先，因為頭先你講， 你真係 我真係有聽啊，真係中意嘅， 真有鑽研過， 有鑽研嘅嗰陣時成日都會聽。咁跟住即係頭先你雖然話可能會大家會印象中林峰唱情好多，譬如即係講到《浮生若水》即係太極呢套劇，咁裏邊佢講嗰樣嘢都唔係淨係。 好深噶，好深噶，因为直爷嗰个词系写得好深噶，系啊，其实讲一啲玄学嘅嘢嘅， 系 咁我有好开心，即系我嘅音乐历程入边系可以同一啲好出色嘅音乐人啊、填词人啊，同佢哋合作。 即使身处逆流未畏惧，我两手一转世变浮浪。五岁任潮浪再聚也终归跌碎，何妨学习轻舟懂得汽水。假使所爱流离在对岸，我的心很轻放便难被碰撞，为谁而震荡没法守护便放，离离合合悲悲喜喜似水，别强挡善恶善与水轻与重，也借势推送柔弱莫弱于水，水转动卸去了心痛，容大莫大于水，将压力化清风，磨到顽石也勇，将恨意归空。当争先气到才无处觅，永远不执于有的才无污地，动摇满。法性要懂得用劲，浮沉瞬亦转身不沾背影，像泡影善莫善于水轻与重，也借势推送柔弱莫弱于水，水转动卸去了心痛，容大莫大于水，将压力化千峰，磨到顽石也勇，像恨意归梦。自莫善于水，水向下退了也可尽。柔弱莫弱于水，水舞动哪里要守看。容大莫大于水，山与岸被簇拥，直到顽石失踪，只望见星空。 幼稚园到而家呢首其实事隔九年，而呢九年呢其实我中间我同阿志伟我哋都有联络嘅，咁但系我哋一路都话，系咪我哋要做一个延续咧？因为都希望系算系回馈翻咁多年支持嘅 fans， 系我哋可以做翻一啲算系我哋大家比较熟悉嘅风格嘅情歌啦。咁但系。 因為我哋各有各忙，咁又自己有自己嘅生活上嘅一啲沉淀啊，學習啊，咁就舊年我同趙偉再見面，跟住我哋話：咦，趙偉話：咦，佢有靈感喎。 嗯， 咁我咁寫嚟聽下。跟住佢一寫完呢一首歌，跟住今次都第一次有一個新嘅填詞人，非常非常好，佢真係 super talented， 佢係即係我最鍾意嘅就係淺入深出， 嗯， 好簡單，佢其實佢冇用好深嘅字眼嘅，即係大家一睇其實歌詞你明嘅，但係當你一聽你或者再咀嚼完佢入面嘅歌詞寫嘅含義，其實有好多層面，即係每一個人聽可能有唔同嘅感覺，你會覺得咦，其實係咪講緊我自己啊？ 嗯， 咁呢個係最好嘅，即係最容易令到聽者係會有共鳴。咁呢一首歌係我由收 demo 嘅時候，我已經係呢份詞，到錄完係一粒字都冇改過。 哦， 咁又話知唔知即係嗰時點樣物色到曾詠欣嚟即係做呢個填？ 其實阿志偉去揾佢嘅，係啊，佢同我講。我嗰阵时我听 demo， 我志伟，我呢份词边个写噶？佢话正咧，你未合作过噶，跟住我好，我好正，我点解一个后生女可以，哇，点解可以写到咁有层次嘅歌词？所以我好希望再嚟可以再同佢有更多合作。 嗱，去到呢個位咧，我同波成必須要先估一個問題先，因為我哋每次同歌手去傾佢哋嘅新歌，我哋其實都準備咗少少問題，會想問，可能喺呢個創作過程當中，我哋估翻係咪有發生過咧？咁、我估先就係、我想估嗰樣嘢就係、其實阿林峰你喺錄幼稚未完之前，其實應該係有刻意去聽翻好多幼稚園當時你諗翻起嗰陣時入翻嗰、那個。歌曲入面嘅角色，然后先去 studio 去录呢首歌，因为我谂呢个两首作品嘅角色其实系同一个主角嘅延续嚟嘅、可能当时幼稚园就系嗰个状态，佢个爱情上面嘅状态就系、自己有啲幼稚咯，觉得自己未抽离到咯，第时可能抽离到，点知隔咗咁多年。原来呢个幼稚以为会抽离到，原来系会延续落去。 讲得非常之好啊，但系错咗噶。 哎呀，哎呀， 我身为一个演员咯，我又唔需要咁多再回想翻之前嘅，系即刻入戏噶嘛，我哋 系。 咁其实我撞翻阿志伟，因为我同佢合作太多年，同埋合作太多首歌，我哋基本上大家一行埋已经知道得啦。呢首歌應該係點樣演繹？我哋喺如果冇記錯，我哋喺 studio， 我哋錄嘅時候應該唔超過兩個鐘，好似個半鐘。其實成個時間係三個幾鐘，其實有一半時間喺度吹緊水咯，係 啊，夠咁樣， 係所以其實你當你遇到大家合作，已經係以前合作無間嘅戰友咯，算係。其实是大家已经一拍埋已经明白，譬如我哋录可能录某一段，跟住一录，跟住我哋一对望，得啦，呢一 take 得啦，就系咁嘅感觉。 其实以往同志伟佢去录歌系咪都系一向都系好快可以完成？ 其实好快噶，我哋大部分时间都系吹紧水嘅，因为我哋嗰种吹水其实系喺度。其實喺度已經係喺度進入緊嗰個狀態，同埋喺度諗緊究竟用乜嘢嘅自己邊把聲去演繹，點樣去觸摸呢首歌嗰個中心點。其實好開心嘅，包括我跟住其實都唔係跟住，其實啱啱過去呢一年，雖然我同華納係舊年七月 announce 我哋正式簽約，但其實我係同佢哋已經係早一年。已經是合作緊嘅啦，咁我哋其實已經錄咗好多一啲算係新啲嘅元素嘅曲風嘅歌曲，咁我同一啲未合作過嘅音樂人都有一啲歌，但係未而家未正式 release 出嚟嘅，係啊。 頭先講即係同趙薇合作無間嗰樣嘢，有冇話其實去到大概邊個時期，可能邊一啲歌係發現累積到一定嘅友誼或者默契之後，去到嗰陣嗰段時期開始就click 中咗，大家夾到啦。 應該咁講，反而係因為大家太熟，我哋去到某一個樽頸位會。 哦，反而 係遇到一個樽頸位，就係大家可能因為大家都喺度消耗緊。消耗緊我哋人生嘅諗法，所以點解呢九年我哋好少合作，就因為我哋都喺度吸收緊新嘅元素，吸收緊新嘅人生經驗，咁先至再一次今次再合作，希望有新反而雖然大家好熟，但係希望有新嘅火花出嚟。 到那种盛夏，能够沉醉怀抱爱望窗纱，就这么一个家，一再乘凉，冰块浸没在红茶，互抱着老掉也不怕。时间流过，谁也要长大吧。和我前行全是分叉，自此分开了你，落力前行，得我幼稚地停留，被岁月放大了牵挂。几千天近况幸福吗？每日忙碌吗？ 有新歌出现，亦都系因为延续呢一首旧嘅作品。听过有林峰嘅《幼稚园》，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21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除了3宗是输入个案之外，其余都是本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本港2月1号有126宗呈报个案，到昨日呈报个案已经升至8013宗，是今个月初呈报个案近64倍，大约每3日多就几何级上升，速度仍然向上，呼吁市民要减少外出，保持警觉，雇主尽量安排员工在家工作。他又说，第5波疫情以来累积超过300宗院舍个案，有超过230名员工和820名院友初步阳性或者确诊。长者和合资格残疾人士2元乘车优惠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涵盖60至64岁人士。港铁提醒有关人士需要使用有效的落油卡，同时确保余额为正数，才可以由当日头班车起享用每程2元的港铁车费优惠，包括重铁、轻铁、港铁巴士和港铁接驳巴士。港铁话，计划生效当日，车站会有额外职员协助有需要的乘客。据了解，警队因应相继有人员感染新冠病毒，日前已经发出通告，要求5类前线人员在出勤之前需要先接受快速测试，结果呈阴性才能够出勤。消息话，警队内部今日再发出指引，要求更多人员听日起在出勤之前需要接受快速测试。消息话，警队今日发出的指引要求有份参与围封检测行动、防疫相关行动，以及同公众人士有接触工种的单位，有关人员要在出勤之前先接受快速测试，有关要求听日起实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朝多云有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1-2度。明日日间雨势减弱，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和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现在气温11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上水，之前近住银禧花园对开，因为坏车阻路就相当之挤塞嘅。而家坏车走咗，不过车龙都需要啲时间消散嘅。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隧道啊。之前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银禧花园对开嘅坏车走咗啦，但系一带仍然系非常之挤塞嘅。青山公路去屯门近住海兴路回旋处嘅慢线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啊这个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啲啦。仲有就系九龙啊，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喺红磡绕道落桥位嘅第四线咧，之前都有意外事故噶，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嘅。隧道方面咧，因为城门隧道交通繁忙嘅关系，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而家有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就喺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喺翠屏南村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今日苏动音乐继续有林峰喺度嘅，今日继续介绍你嘅新派台作品《幼稚未完》啦。咁亦都系相隔九年之后嘅幼稚园之后嚟到嘅续集，而合作嘅朋友都系同你好熟悉嘅邓志伟啦。咁头先你有讲过话，之前一段时间都冇乜点样再合作，咁啊等大家可以互相吸收咁样。 有冇发现到佢而家嘅佢有啲即系唔净止音乐上嘅，可能即系佢个人经历咗段时间有啲咩不同咗咁啊？ 個人嚟講，我覺得佢係比以前更定咗嘅， 定咗 係啊！即係我哋以前，因為我哋以前成班，雖然我唔係作曲，亦都唔係填詞，但係我哋係會大家一齊去諗成首歌個方向係點樣。我哋好多首歌都係咁樣喺個 studio 自己即係成班坐埋一齊就諗咗出嚟，跟住第二日就寫咗出嚟嘅。係咁，而家係會大家會覺得我哋。要做嘅嘢未必係想好一鸣惊人或者好突破，但係首先我哋要令人舒服先。 嗯， 因为我哋咁多年发觉咗，其实听众佢哋对我哋 artist 嘅第一印象好重要。 係， 即係听众会觉得你边一类型嘅歌，或者你嘅聲線啊，各方面，你邊一種歌曲，佢係聽落係其實最舒服，同埋佢係最願意去聽。咁所以呢一首幼稚未完，其實算係我同志偉合作入面嘅比較標誌性少少嘅曲風咯。 係 係啦，我唔知佢哋我聽過一個名詞就叫咩風式情歌啦。 係 係啊，咁可能即係大家舒服之餘，又有啲新嘅體會咯。 嗯，因為我想估咧，就係過你嘅作品揀幼稚園嚟，即、就、係、是、做一個延續。我想雖然我而家覺得咧個機會錯嘅機會好大啦，係因為一路聽你講，我覺得錯嘅機會好大，但我都照估啦。我有諗過係會唔會關，因為之前唱情歌的人推出嘅時候做咗個線上音樂會，嗰陣時都揀咗三首比較即係以前舊作品大家 hit 啲嚟嘅。咁而呢三首裏面我諗啊，點解就係幼稚園呢？我估可能係因為首歌裏面佢有一啲 key verse 係同時間有關，即係譬如近千天。咁呢啲字眼好似係好適合去做一個延續，就係、是、嗰個主角隔咗段時間之後會變成點？ 可以咁樣講，可以咁樣講。因為最重要係。因为我演唱会最后大合唱就是幼稚园这一首歌。 嗯。 咁幼稚园这首歌这个大合唱我好希望，因为我都试过很多年，咁亦都同华纳嘅同事有傾过，其实我哋最终目的都好希望可以有演唱会嘅。 哦。 无论係以咩形式。係啦。咁咁当然你要演唱会，如果入面都有个大合唱，尤其是同支持咁多年嘅 fans， 咁一定要令人先熟習咗首歌先啦。 係， 咁所以就要快啲有一首可以令到大家大合唱嘅歌。係，咁呢一首希望就係下一首 咯。哦，咦，你講到呢樣，我都好奇會唔會都關事，因為喺幼稚未完呢首新歌裏面，其實中間有啲位咧，都係有啲叫做群聲少少地。 係， 係咪都關事咧？這個。 呢度可以講，其實中間咪有啲 arrangement 係有啲， 係一啲人一齊。 其實如果你當你真係跟住所成個歌曲嘅歌詞，你去理解，其實嗰個係一個人嘅內心嘅哭泣。 嗯， 其實嗰個係一個內心嘅一種好低沉嘅一種哭泣，就係你對生活嘅好多就算不如有乜嘢，你其實係一種感嘆，其實嗰個係一種哭泣聲嚟。 OK， 咁你覺得呢一個嘅角色咧，即係由當年嘅幼稚園去到而家幼稚園隔咗一段時間，而家嘅佢喺唱呢首歌嘅嗰個角色嘅狀態有冇？ 其實冇嘅，因為我哋人不停進步咁啊，一定要我哋唔可以向後望，一直可以向前望。咁我哋係要向正面嗰方面去諗，所以呢一首歌其實我哋唔係由第一身出發嘅、 嗯。 我哋呢首歌係希望頭先都講過，就係希望大家有唔同嘅體會。雖然你可能表面呢首係一個悲情歌，可能係會可能有啲失戀嘅朋友會好大感觸啦。咁當然都係好事，起碼你鍾意。咁但係其實佢更另一層嘅理解，你可以係理解，其實係對自己嘅一種 初心，對自己嘅一個甚至係夢想嘅追求一種不捨，其實有好多層嘅理解，唔一定係情情塔塔嘅。 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 剛才我們講到聽到林峰講就是在跟華納合作之後，其實都有打算跟很多音樂人做一些合作，有不同元素的作品會推出嚟緊。我都很好奇就是嚟緊你會想做的一些作品會是一些什麼類型的作品，或者可能是你現在喜歡聽的一些歌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我們 都嘗試立返一點個腳步因為有時其實我覺得我們做即係作為 artist， 你其實你都係要做翻啲歌，當然好希望啦，夢想就係好希望係會有可能有啲引導性嘅，咁但係都唔可以行得，即係大家要明啊，起碼要enjoy啊。 因為最緊要我哋做娛樂行業，最緊要大家娛樂到大家啫嘛。咁都唔明點樣娛樂到大家咧？咁當然係要做一啲可能新嘅嘗試，但係講新嘅嘗試，以前可能會貪心咗少少，會可能做一啲，我覺得我自己而家睇翻轉頭，我都覺得未必係我最擅長。又可能未必是我當時最適合的。咁、我而家做嘅嘢，我哋可能而家即係成熟咗啲啦。咁可能會諗多一層，就係、是、希望做一啲音樂係自己可以更加可以游刃有餘，可以 handle 到嘅。咁亦都絕大部分聽眾係會更加受落，或者係大家會鍾意嘅。 嗯，咁你睇翻，譬如嗰陣時 trap 嗰只碟，即係啲快歌啊 ，show me 啊嗰啲作品，你覺得嗰陣時嘅你去處理一啲快歌又如何咧？ 我自己中意快歌嘅，因為我好中意 upbeat 嘅嘢嘅。 哦， 係啊，同埋以前因為演唱會嘛，咁你知香港演唱會係全世界最難做噶嘛， 都聽過唔少歌手咁講。 因為香港演唱會你又要一定又要有 visual 嘅嘢啊嘛， 係 一定要哇！我哋又玩火又玩水又吊威又成好似特技演員咁樣，咁所以一定要快歌，你冇可能即全程動咗喺度咁樣唱慢歌，相對地觀眾會覺得得唔到應有嘅娛樂啦。咁我哋就一定以前會偏向做多少少比較有節奏感嘅歌曲，咁但係而家當然都會有啦，因為我自己真係中意， 係 咁所以冇啦，我尤其是我而家見到香港有好多好多好多新嘅 artist， 我都非常欣賞，我覺得佢哋做得好好，因為而家我覺得係好熱鬧啊！而家成個樂壇、真係有好多新嘅唔同嘅元素、唔同嘅曲風、唔同嘅音樂，亦都可以得到香港所有嘅廣大嘅樂迷去支持啊、鍾意啊。咁我覺得我都希望，我好慶幸而家自己都仲係一份子，可以希望都可以略盡少少綿力，佢有少少少少貢獻。 你話中意聽快歌，咁冇話即係中意邊一啲嘅即歌手 artist 嘅快歌，即撇除要製作，就純粹自己喜歡。想知有啲咩？想知你嘅 playlist 其實 我好雜噶，我 orchestra 我都聽嘅，你諗下。 哦， 因為我以前我讀 vocal art 噶嘛，所以乜都聽，我好雜嘅，但係我覺得。冇嘅，好嘅音樂太多，就係唔需要區分話邊種，亦都冇得比較，冇乜可比性嘅。只要自己中意，有聽眾有觀眾中意就 OK 噶啦。 係咁 ，orchestra 你有啲咩嘅 mood 咩嘅狀態會聽？ 咩 mood 係啊？即係會唔會可能係即係唔同嘅時候 休息嘅時候聽 揸車 揸、車嘅時候 咩 mood 啊？有時揸車會啦，有時可能睇日落嘅時候會啦，係咯。 即係好似為你而家個生活嗰個狀態有啲配樂俾自己嘅，可唔可以咁樣理解？係 啊 係 啊係啊，我好需要 BGM 我生活。 所以音樂對你嚟講，其實係好大部分就係日常生活嘅一啲 BGM。 係啦，其實音樂就係我哋嘅生活啫嘛。 嗱，而家呢一首即係幼稚未完，頭先有講喺製作上面嗰個概念上啦，去到個 MV 上面啊，即係呢個 MV 嘅 design 一個好頹廢風嘅狀態，滄桑。 喂，其實呢個唔係我想嘅，係 邊個知？ 點樣嚟嘅咧？ 講佢出嚟， 因為我呢排咧我就拍緊套電影，咁、個電影嘅造型咧我又唔可以即係完全曝光，咁我亦都唔睇得 show。 哦， 咁所以先至會有係啦，有呢個 MV 呢個造型嘅， 係啦，咁啱呢個 MV， 咁呢首歌其中一個想可能可以理解到嘅就係比較傷感少少嘅嘢，咁又即叫做 match 到囉，咁咪就咁樣拍囉。 但本身有冇諗過可能好似唱成嗰啲人咁樣有一個故事咁樣去處理，因為今次就出自己樣， 唔係因為我哋唔想太過先入為主，令到觀眾講話俾觀眾聽呢個歌詞其實講緊乜？因為其實冇一個定向 嘅， 即係我頭先講就係呢首歌其實冇一個定向，睇你點理解，睇你點聽。總之呢首歌你聽完之後，你覺得有共鳴，你覺得有感覺嘅話，咁就多謝支持啦。 係，咁喺拍呢個 MV 嘅時候，因為你都處於一個狀態，即係得你一個人連埋一支麥。 係， 我想知嗰陣時嘅你係點樣？ 我係演員嚟㗎。 我知啊，我知啊，我就係更加想知，即係無論係歌手定係演員嘅角度，究竟嗰陣時 係嗰陣時咪就係快啲專心拍完佢，因為第二日開工。 係 因為好熟知究竟即係過程係一件點樣嘅事。 係啊，因為我哋錄嘅過程都由收 demo 啊到錄都好幾個月嘅，係啦，差唔多半年咁滯。 嗱，嚟到呢個時候咧，我亦都要為啲粉絲樂迷謀求下福利，因為頭先聽到即係林峰佢好中意快歌， 聽過你老婆話今日想嚟啊嘛，本身今日老婆本身話想嚟， 我老婆好想嚟嘅，因為佢極中意咧，因為嗰一對性嘅， 多謝， 因為太多人冇啦，咁 我話太多人冇啦，咁但係我又真係問下啦，咁嚟緊會唔會都有機會想做翻啲快歌，可以跳下舞或者？ 我都錄咗。啲中版啊或者快歌，不過未而家係咯，未聽到啫嘛，大家 有呢句夠㗎啦，已經留到嗰個福利㗎啦。 喂，聽到啊，你哋嚇，OK， 快啲幫我收多啲快歌唔該。 會唔會都喺個時間安排上都會，因為你而家都享受就是、啲歌其實可以有時間去製作啊，去諗，會唔會都之後可能啲作品晚拍完之後都會抽翻啲時間？ 會㗎，會㗎，因為咁啱我而家跟住而家拍緊套電影，跟住下一套電影都喺香港嘛，咁我就多啲時間可以同，因為之前同華納嘅同事都係真係視像咁樣去開會啊，成揀歌啊，成咁而家可以同多啲同佢哋可能溝通，跟住可以收更多嘅歌咯。 有冇話都有一啲，即係因為華納公司本身都有啲唱作歌手。 你要知道，我哋華納喺音樂上面嘅資源係有幾龐大， 佢自己先至錄音噶嘛，佢哋 冇錯，所以呢樣唔需要擔心， 所以我只需要期待就可以啦。 係啊， 係啦，咁我都會期待即係2022年林峰嘅呢一首嘅《幼稚未完》之後會有啲咩作品出現同大家 見。好啊 ，thank you， 今日謝謝你啊， 多謝兩位 ，thank you。 掌声冰冷，能捱过每关，避不开危难，沿途之时仍凭你为我分担。世上有人不信，都总有人相信，这一个人可以迎难渐进。所有人嘲讽，都总有人心痛，肩膊很重，你知我并非完美，但英勇骤眼风光需要付出几多？血汗最坏情况，岂能尽讲？曾迷失跌宕，但不失期望。为我坚持，为求你亦觉不枉。世上有人不信，都总有人相信，这一个人可以迎难渐进。当所有人嘲讽，都总有人心痛，肩膊很重，你知我并非完美，但英勇愿唱下去，就算撞进冰河，愿你常会悼念首首的情歌，曾陪你纪念什么？世上有人不信，始终有人相信，今生有幸被你沉迷过一生。当所有人嘲讽，始终有人心痛，演唱终结那一个有先离去是观众。 嚟到节目最后，听我有今日嘉宾林峰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做《唱情歌的人》，听日5点再见，拜拜。